好，翻嚟要加时啊，因为咧我哋呢、這个即系唔讲唔得呢个话题，因为咧好紧要啊，就系咧 第一次都讲到四十几分钟，第二跟住仲要加第四次， 冇办法啦，因为咧其实我系重点要讲呢、這个，但之前太多嘢讲，话讲晒时间，嗱，因为咧啱啱报纸有登啦，咁一路炒到满城风雨咧，就系、是、呢个康宏金融啊，吓，咁康宏金融咧就几个都俾人拉晒啦，咩主席啊、副主席啊咁样。咁爆咗好多嘢出嚟，咁咧佢同系咧，其实咧好似即系啊，坊间传言就话佢同曹贵子有关吓，咁我哋都唔敢咁讲啦吓，咁啊话咧，屌你由头到尾，包括 CEO、主席、副主席，成个 board 入边啊，董事局嘅全捻部人头嚟嘅吓，全部都系挂名嘅啫，后边咧就系啲庄家控制晒咁讲，咁啊唔单止呢个，咁啊但系咧呢只嘢咧。大股东呢就唔係曹贵子。曹贵子好似董事其中一个董事啦。大股东呢係台湾嘅蔡家。即係呢富邦金控。即係香港嘅富邦银行嘅大老板啦。台湾係蔡氏嘅富邦金控係一个好大嘅集团嚟嘅。应该係排第二嘅。如果讲台湾有钱佬下第一係应该係嗰个醒唔起嗰、那个。 王永兴。 唔係好耐都唔係啦。 王永兴分咗家就冇㗎嗰个。 加埋王少雄都冇。 係呀、啊。嗰、那个叫做富士康。 哦郭台铭。 郭台铭。 郭台铭。 係啦。咁樣咁佢好出名嘅，都係即係呢個蔡家咧，好似係蔡萬林啊，好似係咪富邦金控喺台灣咧都係非常之有錢嘅人嚟㗎啦。咁咧就話因為睇中佢哋咧嗰個客户，咁但係咧依檔嘢咧嚇康宏咧。其实嗱，我冇买佢股票，亦都咧因为David Webb 啊，就写咗一个50只 迷惘五十只 不能，就同老萧冇关。老实讲吓，即系迷惘就唔系老萧嗰个迷米啊。 帮佢卖广告卖得好犀利喎。 系啦， 即系有 咁呢个嘅广告好似唔卖好过卖啦。 系啊， 即系而家迷惘会俾人一个坏印象系嘛？ 即系老萧本身都系。传闻啊， 行家 系啊，行家 吓，咁呢个唔使传闻，大家坦白讲系都知道、啊。 所以咧就可能咧，因为咧老萧太出名，咁咧变咗人哋咧一讲呢啲股票咧，就将老萧就等同呢啲股票，所以就叫迷茫。 唔系啊，老萧两只股票上榜噶， 哦，所以更加证明系迷茫。 好似系啊，唔系五十只，唔知系冇一百只定有佢一百只香港唔能够买股票，咁老萧两只咧都榜上有名。吓、啊，都系金榜提名啦， 好似五十只，佢讲50啊嘛，佢初啊， 后屘讲到100只嘅，即系话100只股票唔能够买嘅咁样，好似我唔肯定啦吓、啊，要大家啲网友睇一睇或者 check 下吓。咁呢、這个今次呢个风暴咧，其实唔止而家系富邦嘅，唔止呢个康宏金融嘅，因为咧康宏金融就高调廉署高调拉咗几个，因为佢话咧喺公司入边有笔钱，即系嗰啲资金唔见咗，有十几亿唔见咗，咁好大。件事啦，梗系呢间上市公司俾人掏空咗， 系咯。 但系咧，睇呢单新闻咧，我第一时间感觉啦，证监咧出手要消灭呢啲低端嘅大户，低端嘅大恶啊， 恶仔啊呢啲可能系。 因为咧，大恶都分好多种级数噶嘛，有高端嘅，有低端嘅，吓、啊、大陆人咧最中意就系高端，真系咩都要高端嘅。我初我哋都谂唔明啊！佢同我即系上面啲有啲同事啦，乜嘢都话要高端嘅吓，买手机要最高端嘅吓，咁啊买家私又要高端，样样都高端，唔使钱啊，大佬系嘛，样样都要高端。 其实大陆都名词都转变咗，以前叫高档，而家变咗叫高端。 冇错啦，因为咧端咧，而家可能系云端嘅关系啦吓，因为要高端就要攀上去云端嘅境界嘛， 尖端 系啦，尖端走到时代嘅尖端吓，咁啊。咁啊，香港好多嗰啲高端大鳄咧，证监啊喐都唔敢喐噶吓，起码唔敢拉辉山乳业啦。 唔系嗰啲高端大鳄，多数喺北边嚟 嘅。系啊，因为咧唔清楚你香港啲低端大鳄点样迎接北方嘅高端大鳄咧？你谂下，嗰、那个叫辉山乳业，成个辽宁政府帮佢做假账。全撚部由头到尾都系假嘅，300几亿市值， 俾人影晒出嚟啦， 系啊， 嘢嘅， 冇噶，全部系老千嚟嘅。但系咧，香港证监除咗停牌之外，啲咩做啊？好似乜都做唔到、啊。咁除咗佢哋之外咧，好多只呢啲嘢， 即係當然你係停牌啦，最大嘅黃牌咪停牌咯，係嘛？但係廉署咧都做唔到嘅，對付啲高端大鱷，即係北方嘅高端大鱷咧。咁香港啲低端人口，你咪可以 去。唔係，最多可以對付嘅。如果你要對付高端嗰啲，就係要喺大陸雙規咗啲友先。 哦。 嗰啲咧，咁香港可能可以對付啦。 個程序複雜， 即係黃光裕嗰啲啊。 唔係先喺北邊搞咗先。 唔係，即係有北邊首肯，你咪可以搞咯。北邊唔搞，你咪唔搞。 你應該都搞唔到，因為咧，黃光裕又點啫？咁你而家見到黃光裕坐監又好，各樣有佢一樣係做緊。 一樣做緊主席，一樣控制曬成間公司嘅。 我有乜問題？ 係啊， 嚇，其实搞唔到嘅，佢双规同你香港冇关系。总之佢双规同间公司，因为唔会令到间公司执笠，间公司依然存在，呢样系对付 的。所以咧，呢、这个就是香港嘅价值啦。 唔系，因为头先你讲嗰样嘢，双规系只限党员嘅。咁如果佢喺个民企咧，就唔会有双规呢样嘢嘅，最多坐监嘅啫，系咪？咁但系喺大陆坐监咧，坦白讲啊，有时日子仲快活过喺香港做正常人噶。系嘛？ 睇你有钱得啦， 有钱得啦，你可以选择伙食噶，每日嘅伙食系500蚊起，你可以食啲靓啲嘅，系咪？吓、啊，你可以食拖炉， 冷气都得， 冷气一定要啦，冇冷气点住啊？喂，直情当酒店房咁 book 噶嘛？ 冇冷气仲叫监狱咩？ 吓、啊， 冇冷气仲叫监狱咩？ 唔系，即系唔好话监唔监狱啊！即系呢啲地方生活条件咁差，你当系咩啊？吓，系咪先？唔得噶嘛？ 即系高端监狱， 系啦。高端，而家咩都讲高端，系咪？喺入边脚快爬都要五嚿水啦，系咪先？嗱，咁除咗呢只康宏金融咧，之前有几只停咗牌嘅啦。之前就系、是、都系曹贵子控制嗰只康健啦。 做医生做到咁富贵都好犀利啊！ 佢就系因为喺个医务所，即系传闻啦吓。咁啊，蔡志明咧就住九套山嘅，咁咧就去沙田睇医生。去沙田睇医生，咁咧就咁啱啊睇中，可能系睇开佢啦。咁佢知道蔡志明，哇，原来咁有钱嘅，就 sell 佢，又话好多计，又话点样点样，跟住咧就话要搞一个医疗王国。咁啊，跟住咧又捧佢女做主席， 我捧咗啦，真知。 咁啊，好早噶啦，佢个女已经系 廿几岁做， 十年前已经做咗主席噶啦，康健国际啊，嗰阵时做一路都系仙姑嚟嘅， 喊仆街啊，佢话 吓。 啲小股东啊，蚀咗咁多钱，为咗佢 康健输好多钱啊！ 佢话为咗啲小股东喊咗两次喎。呢个蔡志明讲噶嘛？蔡志明讲 系咩？哎呀，咁善心嘅， 啲眼泪好贵。 我通常都系咁噶，你会发觉嗰啲， 佢乜都唔知，乜都唔识个女。 即系呢类咁嘅股咧，就即系多数你如果追，你如果系一个散户咁样追落去咧，通常最后结果就系、是。供下供下供到你冇为止 喎，都话10万蚊买康健国际供供下供到最后咧，你攞翻嗰啲钱出嚟咧，啱啱好去酒楼食餐晏嘅啫，你唔好谂住去食晚饭啦，食晏嘅啫， 食晏 几嚿水嘅咋， 供到你冇为止咯， 咪供10万蚊落去咯， 系啊， 10万蚊股票得翻几嚿水咯， 所以话唔好同啲股票谈感情啊嘛。 系啊，股票咧系我哋生财工具，千祈除咗蓝筹股开谈谈恋爱之外，其实蓝筹股有时都会死嘅。当啲运气冇咗嘅蓝筹股啊，系咪？以前八号仔啦，跟住狮子环球啦，呢啲咪行冇，即系行完佢嘅运气嘅股票咯，系咪？即系啲行业啊， 汇丰都试过跌到得翻30蚊 啦，冇30几蚊嗰下，嗰系 U 盘掟跌10蚊嘅啫，嗰日佢系夹硬嚟嘅，真系实际系40几嘅，夹硬咧 U 盘 U 低10蚊，系跌20几个。 不过咧， 嗰次屈嘅嗰次系 香港咧，证监咧同埋 ICAC 咧，其实好多嘢咧都系睇人做嘅啫。好似狮子环球，基本上盈利员或者系得罪埋盈利员，真系好大镬。佢应该坐监，佢做唔系做假数，扑街100几蚊股。 哦，唔系，嗱、這個、呢个咧就唔能够，即系唔能够百分百话佢做假账嘅，因为当时咧佢系用一间德国公司食晒佢所有嘅订单，咁咧佢用好高价钱嚟食嘅，呢个系一个会计账目嚟嘅，系嘛？香港系不嬲都咁做 嘅，技巧嚟嘅， 不嬲都咁做，因为个 Big Four 点搵咁多钱啊？系咪？人哋就系靠咁样揾钱噶嘛，逼科系教你做咩？教你做假账噶嘛，系咪？ 点解话真系？ 点解新闻逼科？ 真系准备改名叫星期三得到啊？好办法。 喂，律师就系教你点样去走法律啦，点样去挑战法律噶嘛？律师系咪？会计师就系教你逃税做假账，唔系做呢啲啊？ 系咪？全部都系做呢啲噶啦。 嗰个嗱，嗰啲就 都要星期四得到。 嗰啲就唔系叫假象，嗰 冇问题啊。你嗱，你哋嗰啲 唔系嗰个粉，加上粉色橱窗又可以 啊。咁所以咧， 真系犀利啊！挑战整个会计师工会，整个大律师工会。 冇，我哋绝对唔系咁做。我哋只系将我哋平时日常生活接触到嘢讲咗出嚟啫。 但系风暴完未咧？ 仲有排， 仲有排啊！ 喂，香港好多低端大鳄噶，都未到。喂，下一个我谂可能 今日朱太喎，明报系啊，明报而家咪做个朱太咯。 系啊，实做佢噶。喂，朱太啲学仲多过曹贵子好多。 系啊，今日明报咪拉将佢啲呢单嘢啊， 嗰个我讲嘅啫，嗰个未必嘅。 我相信你啊嘛， 因为佢写埋朱太落去，就老实讲啊，市场上以往因为你有人嗱，学王陈国强就好耐之前，因为佢咧都冇乜参与，佢系买壳翻嚟，但系咧佢自己用多嘅，咩宝华德祥啊，咩嗰啲咧吓，嗰啲德祥系啊，咁啊，佢唔系话玩到曹贵子咁全， 所以讲呢留下口，因为宝华德祥咧，佢其中附属嗰间公司近期咧签咗张合约俾嘢我做，哇，高抬贵手啊，即系利益深度， 我令人哋唔敢得罪宝华德祥。为住你，为住你个饭碗啊！咁但系咧，曹贵子佢哋事实好全嘅。呢几年嚟咧，佢差唔多话买，佢话即系有即系听翻啲传言，唔知真定假，同啲人讲啊，出边啲壳啊，我要买晒佢。 哇！咁呢啲成 好混全， 枪打出头了。 系啊，真系打佢嘅，真系打佢。所以曹医生咧，我觉得佢玩完噶啦。 但我纯八卦啫。咁照计佢搞咁耐，应该好有钱嘅。点解即系根据报道啫？ 系。 仲要同阿蔡志明借廿几亿，点解咧？ 喂，廿几亿好多钱噶，因为咧咁大个棚咧，佢唔系一个人袋晒啲钱，一只壳上上落落，你喺街度可以抽到嘅钱有限，因为香港唔够鱼啊。所以香港股市咧点解咁低迷呢？系因为香港唔够鱼，鱼系国即系行内嘅顺鱼嚟嘅，即系水鱼，即系咧俾人锯嘅老散户，咁啊俗称鱼。所以咧佢话香港市场咧啲鱼个大晒啦。冇咁易捉噶啦，所以咧佢哋咧嗰个炒法咧系而家开始系由大陆庄打息嘅好多股票，你见腾讯老实讲啦，典型大陆庄手法嚟嘅，一路炒上去唔停嘅，恒大炒到超过32蚊，而家跌翻落嚟都27、28蚊啦，廿几蚊啦，喂恒大系34蚊企捻咗好耐嘅，当时都系出 CB 15厘啊，出俾大陆嘅 CB 15厘嘅，系咪？我啲朋友买屌啲垃圾债券，梗要15厘啦，冇15厘边捻个要啊？系咪？而家都话得几厘啫嘛，系咪先？咁你谂下，大陆庄即系出现之后啦。呢班低端大鳄，即系你系靠系呃够香港人啊，康健国际啊，即系等呢啲嚟搵啲乜撚嘢大师嚟唱下嘅，叫你八毫子借乜，抵捻到4毫子有公股，跟住再抵捻到2毫子有公股咁样嗰啲啊！而家香港冇呢啲人啊嘛，散户死鸠晒啦，差唔多，所以我话个股市好安全，因为咧散户参与程度低，但系咧。佢啲散户咧唔信细价股咧，咪信大价股咯。但系咧，大价股系用细价股嘅手法去炒嘅。不过咧，佢唔系炒供股合一，佢系一路向上推，一路推到你觉得话我唔追唔得嘅啲腾讯，好似嗰啲汽车股啊、内房股咪系咯。喂，内房股好多都升咗超过一倍嘅，系咪？ 越升越有，唔买唔得。系啊，得升仲得升， 继续升上去， 跟住派， 一路系啦。 几时派咧？ 几时派咧？我觉得佢哋未必会直接派货嘅，因为咧而家多咗一样嘢就系牛熊证，即系咧嗱呢样嘢，我觉得社长林本利咧就好多人都计错数，但系牛熊证咧佢未必错晒嘅，真系输好多钱牛熊证，因为散户咧系真系喺牛熊证身上会输好多钱，点解咧？因为你买唔到腾讯，即系你觉得啊买100股好似好捻少， 3万几， 而家当40000蚊 啊，冇乜肉食咁样嘛， 系啊100股，唉赚得几多钱啊，买轮啦，不如搏一搏啦，攞40000人出嚟买轮啦，系好多呢啲散户。咁到底杀落嚟， 死就死晒， 杀20000咯，好简单啦，杀你20000。喂，啲散户集腋成裘就杀你噶啦。咁唔系净系香港嘛，佢仲要杀大陆嗰班客啊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嚟紧 大陆嗰班大镬啲，嗰班未死过嗰啲咧， 系啊，佢哋系会一路接货噶，接到去尾噶，佢哋系。所以咧，嚟紧呢个鸡棚咧，我觉得达到3万几4万点就唔出奇嘅一啲都，因为咧而家香港咧唔系净系香港嘅鱼。 仲有國內祖國十幾億二嘅魚喺度接軌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咧，佢哋嘅市場覺得 market 大咗好多，嚟緊咧個股票真係有排炒，有排爆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啲魚仲未落場喎、 啊。落緊㗎啦，好多落咗㗎啦，因為咧最近啊，你見大陸咧嗰啲資金咧追捧嗰啲股票，全部升到叭叭聲，佢哋全部都獲利嘅。获咗利咧，就有信心继续买噶啦嘛，所以咧唔喺大陆买股票噶 ，A 股冇运行噶，因为对 A 股已经死咗心啦，佢宁愿落嚟买东风，买嗰啲华晨啊吉利啊，买呢啲咪一路系咁升咯，哇升到好夸张噶，跟住啲内房股咩六成中国炒到两个开咁滞啦，炒晒嗰啲恒大嗰啲嘢，喂你见？即系嗰个手法就系专门炒啲大陆股，系大陆嘅大价股啊，将佢全部推到上高位，几时爆唔知啊？呢个接火棒游戏，不过短时间咧唔系太多香港人落搭咁解啦，所以系要继续炒嘅。大陆都未去到全民落搭，所以咧都唔怕放心炒吓。咁、你见而家净系打啲低端大鳄咧，嚟紧唔知道会唔会打埋猪蹄咧？我觉得都唔出奇，因为咧香港最大嘅壳王就系、是、这个曹贵子。学校就是猪蹄噶啦，猪蹄仲要多学过呢个曹贵子好多，系咪？因为人哋家底厚嘛，系咪先？你成个黄金厅，系嘛？千亿身家就我谂都有噶啦。 咁迟啲杂志会整猪蹄嗰啲学嘅关系图出嚟， 一定有啦。喂，猪蹄最少有30只学，即系啲行内人讲。啊！曹贵子就唔知道 有幾隻，佢仲有几只帮人哋搞紧嘅喎， 系咯， 唔系嗰啲唔系学啊，嗰啲唔知道，即系嗰啲就未必系学啦，即系讲佢而家 control 市场 control 咗起码30只，啊，迟啲有噶啦，报纸好快将猪蹄控制嗰啲股票全部列晒出嚟噶啦，啊，因为佢你见曹贵子佢太明显啦，做得呢只咩君洋金融又控制康健几多，又即系股份交叉持有啊。咁啊，老实讲啊，咁样做法即系佢手头上银头唔够啦。如果唔系咧，唔使做到咁样嘅。呢只又揸住我四成，嗰只又揸住我两成，即系互相咁交叉持股啊，系嘛？呢啲想呢啲嘢类似铁索连舟啦，但系肯定钱唔够先咁玩啦。如果钱够咗猪蹄咁嘅，喂，唔使啦，只只佢都可以买起，跟住借钱俾你。主要佢好多市场上收学咧，佢就唔使话，你7亿，我同你7亿买嘅，你冇钱啊，得啦，我借1亿俾你啦。呢个股价跌穿几多，我 call 孖展，我都有几间嗰啲嚟，有几间嗰啲上市公司嘅朋友俾我睇，我同猪蹄买咗，借咗钱，一跌穿几多钱就打靶，一系咧你又保按金保孖展俾佢，咁你一唔够钱啦，佢咪打你靶咯，收咗你只壳翻嚟咯，咁佢咪又重新嚟过咯，咁佢钱就大把，嗰只壳佢可以收齐货先至喐手。系嘛？咁啊，收齐货来去不外乎供股嘅啫，摊薄你啲股份啦，大比例供股，市值3亿嘅，我咪供够6亿嘅股票咯，供两倍出嚟，你散户基本上都全部都投降啦，唔投降啊，你都旺，供到你投降为止，出边嘅股份可以摊薄到1%，你揸99%，你咪赢够晒咯。 其实你讲到咁样，真系会唔会过呀？ 咩啊？ 又俾人告啊！咪要改到星期五得到噶咯？ 我都冇所谓。 但系呢啲系惯常伎俩，都听唔少见唔少咯。 咁我都放心啲，跟住继续啦吓。 我哋都做呢个节目都已经将生死置于度，系咪先？咁啊，其实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奉劝大家啦，世界股真系唔好炒，因为咧你。如果世界股你当 Bitcoin， 你当保险新工具嘅啫，随时你当你如果输晒嘅，你买嗰笔钱系咪？咁所以咧，唔好买咁多，小本可以博大嘅就可以，但系切忌分身。以前啲人赌世界股真系分身噶，我有个朋友嗰时差只985定系咩啊？买100万落去啊，升咗10倍，赚到1000万，好卵狼嗰只嗰只嘢，跟住咧。过关买第二只，1000万蚀成200万，都好啦，都仲有得执啊！但系咧，跟住个200万攞出再买，我成日讲过咧，有个批薯仔理论，你买啲世界股就好似一个薯仔咁样咧，你搵支签插住，跟住一把刀系咁刨，系咁刨，初初就刨皮嘅啫，刨刨就肉都刨埋噶咯，跟住你唔收手就一路刨，刨到心都刨晒咧，就刨手指，最终咧手指就刨晒啦。吓、啊，好似龙门客栈个雕不鱼咁样，跑跑跑跑，得翻啲骨。 咁而家坦白讲，而家泛民都有啲少少似个跑跑批薯仔嘅嗰、那个。喂，就嚟批到手指噶啦，你哋唔知啊，我哋学住你做好心冇办法啦，我哋都唔能够做好心，我哋做嗰啲后母啊，继续批啦，去马去马，等啲骨都削晒啊，攞嚟做咩啊？攞嚟喂猪啦，系咪先？ 好似而家立法局咁，有冇200人？ 佢哋话只有啦，声称有200人。 连埋， 但好似而家准备俾人赶啊嘛。 唔系连记者一定有200嘅，有100几个记者啦。嗱咁啊，呢个股票咧，即系差唔多啦，即系嚟紧咧，系一定会有继续有好多大龙凤嘅，因为咧将你啲低端大鳄赶走，腾空啲位置，因为香港嘅席位好宝贵嘅嘛，香港系金融中心，东方之珠嚟噶嘛，系咪？咁宝贵嘅席位，梗系趯走你，迎来啲高端大鳄啦。 系啊，冇错。感觉好似啲太平绅士嚟咧，要洗一洗个太平地先。 系啊。而家咪将你啲低端太平绅士赶走，换翻啲高端嘅太平绅士嚟咯，一捻样啊！ 吓，唔系呢系咪呢个新嘅腾龙换鸟运动咧？ 系啊，腾讯换鸟， 腾龙换鸟， 一腾讯换鸟。 唔系我即系谂 你香港，我真系 鸟类嚟嘅。 唔系我即系谂起我哋有个我哋之前有个叫做大道叫做大道呢个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啊嘛。 边个大道啊？汪洋啊？ 系咯。 哦，而家做到人哋入到中央，做咗常委啦吓。嗱，咁啊嚟紧咧，即系大家唔好买世界股啦，都系炒大价股。即系老实讲啊，你跟风咧唔会有错嘅，暂时吓，暂时唔会有错吓。嚟紧爆煲几时唔知啦，即系实爆嘅，咁样炒法实爆嘅吓。但系炒到几咩点咧就唔知 道。又好难讲喎。呢个世界 都升多几千点有 嘅。呢个世界咁嘅，而家咧个个喺度赌紧一样嘢啊嘛，就系话。你睇大陸嗰個經濟嚟講，個個都係話：喂，你咁樣落去，實有一日唔掂噶。但呢個世界有一種理論叫做中國例外論，就話咧咩嘢去到中國都可以例外嘅，所以咧一路會掂，一路會上嘅。咁究竟而家呢一種咁樣嘅炒法係咪會有例外咧？ 嗱，例外一定冇例外嘅。你見中國股票已經出現俾話俾你聽咧，唔係。中国股票而家炒到爆晒啦，已经一早已经玩完啦，3400点都破唔到啦，系嘛？喂，人哋已经20000几啦，你几时最高嘅时6000几点，人哋先系10000几点啫嘛。 最后尾嗰次已经熔断机制玩残咗， 玩残咗噶，即系 连我都玩残咗， 即系熔断咗啦。 唔关我事，我熔断咗， 熔断咗啦。 我一世人冇买过股票。就系熔断机制之前，喂，不如都试下啦。跟住啲人话，系啦，跟住咧就话，即系手头上啱啱好有10多万，咁啊瞓埋落去，跟住 输晒啊，唔会输晒噶。你买如果买实股，你买 实股到最后尾咪得翻2皮几，跟住攞翻走 咯。哇！你买啲咩股啊？会跌到咁样嘅？买啲6000股啊？ 系咪因为就系阿尤家哥哥啲？ 哦，咁你买中6000股嘅啫，你唔系咩嘅，即系你系买咗6000股，咁输晒就唔关熔断机制事噶，系咪先？你喂嗰阵时你真系买恒大3蚊啫嘛，3-4蚊啫嘛，10几万可以买50000股恒大噶啦，而家8-9几万噶啦， 系啱， 系嘛？ 所以自己冇咁嘅智慧就， 你买错股票啫，唔关个熔断机制事。嗱，我想讲系乜嘢咧？而家咧。成个大局咧，好明显，大陆人都唔信 A 股，唔信中国股票嗱，反而咧，深圳股票佢哋可能仲会，因为深圳股票多嗰啲科技股嘛，可能好少少，但系都系唔信，因为咧，逢系中国股票佢哋都惊嘅，因为咧输到怕咗啊。但系咧，香港股票咧，佢哋觉得咧。冇乜点输嘢，尤其是最近买啲个个赢大钱啊！你买腾讯、买吉利，咁啊买嗰啲叫做咩东风嗰啲，全部升到叭叭声啊嘛！或者买内房股恒大， 虽然东风嘅车唔买得，但系东风嘅股票买得啊嘛， 买得系啦。咁所以咧嚟紧我睇吓，真系升多几千点嘅港股系唔出奇嘅。所以我呢个老叫大家咧逢低嘅买，逢低嘅买。不过我自己一个人我系牛熊症嘅，咁啊算咗少少手，因为啱啱俾人打咗把。啊，咁冇办法啦，吓争少少。 即系我哋真系讲再嚟啦，即系赢系赢，输系输， 输就输啦，唔会同人讲，我又赢啊，日日都赢啊，天天赢鸠硬啊，系冇呢啲咁嘅说话嘅，呃鸠人嘅，系嘛？ 咁嚟緊呢真係大家呢把握呢个市呢，可以嚟緊呢一年可以搵好多钱喺个股票，因为呢股票我估计真係升多几千点，就算美国都炒爆。因为呢你我哋上个礼拜节目有讲啦，特朗普係放咗华尔街所有嘅金融大鳄出嚟做世界，道指三万点，港股四万点都唔出奇。所以咧嚟紧系真系有排升，叭叭声咁升嘅。不过当然都要睇位啦，升得过急嗰排咧就唔好去追，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就下嘢。好似上次腾讯升到440，跟住一嘢杀翻落嚟360，嗰下好金嘅，杀翻80蚊落嚟，输好多人嘅啦， 好多人死， 好多人死噶。 嗱，你出晒咩牛踩牛啊嘛？ 你啲牛全部杀晒啦，系咪先？咁啊，你就算恒生指数嘅牛都杀到得翻28100，杀剩28100，啱啱上翻嚟，系嘛？而家升翻成800点啦，800几点啦，系咪？咁所以咧，嚟紧嗰个市咧，升得太急，大家唔好去追。不过有个信号，好信号，利好信号，就系而家恒指转翻低水，呢个系一个利好信号嚟嘅。早一排我一路讲喂，高水唔好啊，危险。佢唔系想做个市升，而家转翻低水真系好事。一路个市系要买上去嘅。如果嚟紧一两日有得回，大家要买嘢。就系咁啦，咁啊，今日时间多超咗好多啦，我哋咧要收工啦，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